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儿，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喺6月28日咧，驻扎喺武汉嘅第35军军长何健就发表呢个反共宣言，提出铲除屠杀良民的暴徒，铲除灭弃人伦发展兽性的暴徒，铲除欺骗农工的暴徒，呢啲激烈嘅口号，号召呢个武汉嘅军人同民众共起急屠反共之策。并且要求汪兆铭、唐生智命令与共产党分离，而呢个何健嘅部下咧，并以声喺街头开始就拘捕呢个共产分子。喂，都未得到你唐生智同意，同埋呢一个汪精卫同意，佢已经叫佢啲部下喺街度拉共产党，系咪？你仲想东征系咪？成个军团。啊！呢个军长系开始反共，系嘛？而且仲要话讲明话要铲除屠杀良民的暴徒，即系指共产党啦；铲除灭弃人伦发展兽性的暴徒，又指共产党啦；铲除欺骗农工的暴徒，又系共产党啦。咁佢有枪，佢有军队，仲有佢支持南京政府，系嘛？喂，呢个系咪兵变啊？又系佢系驻扎喺武汉嘅呢个第35军军长，其实你汪兆铭醒水啲，或者你唐生智，你都知道何健。喂，上次呢一个所谓马日事变，系嘛？你都系投鼠忌器，唔敢处理呢个许克强啊嘛，高高举起就轻轻放下，你唔敢杀佢，系嘛？咁佢就走去投靠啊，投靠呢、這个即系南京添啦，走咗添啦，系咪？嗱，呢个何健嘅宣言，你睇下嗰种反共几激烈。佢话两湖地方民众团体时常发愿越轨行动，而湖南国院闹得更是极糟。从前咸以为是农工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系国民革命过程的必经阶段。押金考察乃之不然。纯是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并非幼稚过火之错误，不过藉此名词以掩其阴谋矣。咁我哋都觉得好奇怪，点解佢嗰阵时睇唔到，而家先至睇到咧？系咪？嗱，何健发布呢一个反共宣言嘅前一晚，共产党就已经得到咧何健今晚举事嘅情报，但就已经乱作一团，我好惊。因为你共产党嗰阵时真系咁，你嗰啲武器都系啊，即系争好远啦，系嘛？你嗰啲都系喂，因为你爱嚟自卫吓、啊，或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嘅，咁啊，俾你有啲咁嘅武器啫，系咪？军队点同啊？系嘛？咁于是咧，就啲共党分子就联盟咧喺鲍鱼罗廷个屋企咧就召开紧急会议，系嘛？就決定咧要自動，即係要宣布解散工人糾察隊，係嘛？然後將共產黨嘅中央咧，就即係搬去呢、這、一個武昌啊，即係準備走佬，係嘛？咁即係蔡和森咧啊，即係呢個中共政治局委員咧，就描述共產黨中央當晚嗰種恐慌嘅情況。呢段嘢咧就真係值得大家即係睇下。佢話有一日下午啊，咁啊括弧大約是6月27日，和森。从武昌的病假中回到中央秘书厅之住屋，是夜我们中央军队，我中央军部来一紧急报告，说何健今夜有举事之说，各机关皆需戒备。奕晨独受召集在西门子爆炸开紧急会议，立三、邵征因劳动大会未出席，秋白亦未到，立三即系李立三啦，恩来即系周恩来啦，泰来。泰雷就张泰雷啦，张泰雷就当时嘅即系湖北省嘅书记啦，共产党啊， 就報告何健起事之消息甚盛，同時解散總工會九察隊，將繳35軍槍械之謠言啊，與馬日事變就同一把戲。平山報告鄧演大已出走，平山就譚平山咧。林恆希望 CP 置於漢口之馬日事變之來到啊。林恆希望 CP 即係中國共產黨啦，就注意馬日漢口嘅馬日事變之來到。以他所知，何健一定開刀無疑雲。同時泰雷提出九察隊童子團問題，今日一定要解決。恩來就報告中央軍部與省委軍部，協議決定於今日下午將總工會九察隊調過武昌入張發揮軍，並與張已與張交涉好，但為避耳目計，過河時不著九察隊衣服，也不攜械。和心說者實際是解殺九察隊了，何不率性公開宣布以消滅何健暴動之藉口？大家誰決定公開宣布解散九察隊，就實際編入將軍就張發揮的軍隊啦。同時國圖即係張國圖提議中央機關立即移於武昌。咁佢又話啦，他說事到如今，我們與國民黨要人還有什麼接頭之餘地？撞著他們反難為情，我們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現在不如集中我們的勢力於武昌，整軍經武，準備後事。漢口在何健暴動威脅之下，唐部重兵皆集於此，武昌卻是張發揮、何龍、葉挺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左派軍力所在地。平山和心皆贊成此提議，獨秀表示猶豫，說過河往返與國民黨接頭不大方便。討論結果決定中央機關立而武昌，同時省委機關亦而武昌，當即指派和心即往武昌部署機關，獨秀國圖、料理常委及秘書廳事務，恩來泰雷、恩來泰雷料理處理九察隊及童子軍團事務，和心即過河部署機關去了。嗱，呢個就係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係嘛？喺呢個鮑羅廷屋企，即係知道呢個何健將會起事，即係要搞你啲共產黨嘅時候，嚇到腳軟，成班呢啲阿頭咧就坐埋，就喺度共商大計。個結果就係解散呢個工人九察隊，然後將佢嘅武裝力量就編入呢個張發揮嘅軍隊入邊，係嘛？因為嗰陣時仲同即係國民黨啲軍隊仲係有合作噶嘛，係咪？係嘛？咁你話啦，仲有你睇下頭先佢提嗰啲人名：李立三、徐秋白、陳獨秀、張國圖、周恩來、張太雷、彭明山，全部都係當時嘅中國共產黨啲阿頭嚟嘅，喺曬武漢個大佬，全部係咪啊？好啦，咁啊到咗呢個6月28日，何健咧雖然冇全面對共產黨開刀，但已經派遣部隊分別佔據共黨據為活動中心嘅工會啦，同時住喺武漢嘅第十三軍嘅部隊，亦都同35軍採取一致行動。第8軍嘅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李品先就派出一個機槍連就佔住呢個全國總工會。街上亦都發生軍隊同工會圍欄捉工會嘅人嘅事。第二日呢、這個詹大悲向呢個國民黨嘅政治委員會報告，就話湖北總工會呢就自動解殺呢個九察隊同埋軍隊喺街頭捕捉工人嘅事情，要求呢就命令保護工會。咁另外呢個江董琴、李立三、蘇兆徵、劉少奇呢又個個向呢個汪兆銘呢就爭住告急，係咪？咁汪兆銘就話聽到呢、這個總工會自己繳械嘅消息覺得好奇怪，係咪？咁因此呢佢就要呢一個軍事委員會就出一個報告，話呢次湖北總工會解除九察隊嘅武裝呢即係出於自動嘅誠意，如果有匪徒膽敢騷擾或者謀害工會呢就定行拿板。咁即係做好做丑啦，因為啲共產黨嚟同你告急㗎嘛，係咪？咁永遠都係咁嘅，即係我記得我以前睇過呢、這個即係迪娜，即係後期比較即係死前唔知10年8年喺亞視主持一個節目講中國㗎嘛，其中咪講第一次國共合作囉。佢提到就共產黨都冇軍隊嘅嗰陣時，係咪？咁咪就即係支持你國民黨北伐啦嘛，冇共產黨支持你國民黨北伐，你北伐點會成功呢？咁佢又真係冇讀歷史啊，可能有讀咁咪讀共產黨啲歷史咯，係咪？你而家睇翻呢段歷史，喂，你都要搞到要自動繳械， 如果唔係，即係命都冇，係咪？你點幫國民黨去打仗咧？你話俾我聽，你自己都保唔住自己，係咪？有時睇翻呢啲係好笑嘅，迪拿嗰啲又講到大家當佢偶像啊，好熟悉中國歷史啊，咁樣係咪？佢熟悉中國共產黨歷史，做嗰個節目啲資料全部都共產黨俾你嘅，咁啊梗係得啦，係咪？所以唉，歷史係唔可以歪曲嘅，即係我哋講嗰啲全部有曬啲即係具體嘅史料喺度咁啊。咁你迪拿講呢一段歷史，講第一次國共合作，我真係只係覺得好笑，就只能夠就係咁啦，係咪？好啦，咁啊嗱，今日節目咧就講到呢度，咁啊下一集咧，我哋先至正式講呢個所謂武漢分共啊。咁啊，講到武漢分共咧，都有即係有幾個唔同嘅階段啦啊。咁啊，到時再詳細同大家即係講呢一段歷史啊。咁啊，呢一集咧就到呢度啦，拜拜。